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咧就 Jeffy 頭先我哋講咗都係星際啟示錄入面啦嚇，即係有個困惑嚇，可能真係我個腦筋唔係好清晰啦，已經開始啊，即係我都成日喺度問自己，究竟佢係咪一個即係典型嘅時間旅行嘅故事嚇、即係佢最後就係通過個蟲洞咧，其實你就當佢個蟲洞差唔多係唔需要咩時間嘅，即係嗰個係類似瞬時嘅轉移咁上下啦嚇，即係時間好短。而個主要嗰個時間嘅差別就係因為佢靠近嗰個 Gargantua 嗰個巨型嘅黑洞，個引力場令到佢有所謂 time dilation 時間延長，所以佢翻到嚟咧，卒之咧就竟然咧就後生過個女咁多，係嘛？個女就已經老到嘭聲啦，就主要係呢樣嘢啊嘛。咁所以呢度本身就唔係一個典型嘅時間旅程故事啦。好啦，咁但係佢入到個黑洞入面。佢能夠翻過去而影響過去咧，咁呢個好明顯係時間旅行啦嚇，呢、個好明顯係時間旅行嘅，咁就令到佢咧就係、可以化解咗個人方程。 都唔算旅行喎，因為佢 其實佢唔係旅行㗎，係 喺五度空間嗰度俾咗。係 佢第五度空間俾咗信息佢， 冇錯嚇，佢又冇翻到去。 冇錯冇錯，咁當然咧，成套戲最唔合乎科學嘅就係呢兩點啦、一就係佢點解跌落去嘅時期冇俾個潮汐力咧就撕到片片碎，咁呢個第一點，咁啊講股唔好博股。第二點咧就係話，即使你喺第五度空間，你係唔係真係可以？啊，翻到去影響過去先咁係嘛？呢、這個咁呢個咧，當然佢有咩嘅？我睇過有啲網友都有 comment 嘅，佢講得好嘅，即係我哋睇戲都有留意嘅。佢講兩樣嘢啊嘛，佢話因為咧，第一咧，佢話呢個世界上冇嘢能夠穿越時空嘅，唯有 gravity 就係引力。咁即係當然啦，因為我哋而家對引力嘅了解都仲係最少嘛，即係咁種力咁多種力入面咧。最神秘都係引力嘅，講真。即係雖然我哋最早認識就引力嚇、即係講真喺樹上面啊，一揈揈過去捉唔住嗰個樹枝跌落嚟死咗，就係、是、引力啦，係嘛？嗰啲即係馬騮嘅時期，我哋嘅遠古嘅祖先馬騮就係、即係最早認識嘅就係重力係致命㗎啦，係嘛？咁但係電磁力啊、強作用力、核作用力就更加唔使講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其實到而家嚟為止咧，我哋都仲係最神秘嘅，譬如話引力波究竟存唔存在咧 ？Gravitational wave 啊，引力子。啊，所以 graviton 啊，嚇，咁係點咧？其實我哋而家都未掌握到，咁更加就係引力嘅理論同量子力學到而家都未能夠結合起嚟嚇。咁、我哋知道，咁所以佢話啊，因為 gravity 能夠穿越時空，咁啊冇得搏嘅，因為啊，你只能夠就話冇錯，因為 gravity 咧係可以製造嗰個愛因斯坦羅森橋接啊嘛，係、嘛？即係上個禮拜都有講過啦嚇、即係應該大概1935年嘅時期。咁所以從呢個意義上咧，你可以話係引力可以。穿越時空就咁嘅意思嚇、都講過或者張紙係嘛，即係接埋佢咁樣就係、因為咧點解佢嗰個時空會有一個接曲咧？就係、因為一個好大嘅質量，呢、這個質量咧就係、產生咗時空嘅彎曲，其實就係我哋所謂嘅引力啦，咁解。咁所以你話佢可以穿越時空，咁你都可以咁講。但係當然咧，佢臨尾一個咧就刻意咧係走一個感性嘅路線嚇、浪漫嘅就係佢話當然仲有一樣嘢可以穿越時空嘅，就係、 爱啦， 爱啦，唉 ，Jeffy 唔使我提啊呢、這个，唉，佢都知道啦。咁当然呢度停到戏咧，就系、当然系阿大导演系刻意摆落去嘅，即系佢成套都贯穿住呢个主题啦，吓就系即系父女之爱啊咁样啦。咁其实就系爱咧，就系、可以克服一切嘅，穿越到时空嘅。咁呢啲就冇得搏噶啦，系嘛吓。咁但系咧，即、系我成日都话觉得呢个咁样嘅所谓时间旅行故事咧，唔系好典型嗰种，反而典型嘅咧就系我头先啱借俾你嗰、那个。Terminator 嚇、記唔記得啊？重複少少啦，用一兩分鐘。人類未來就俾呢個電腦機械人咧，就起嚟叛變咧，就打敗咗。咁啊，人類就呢嗰啲石果僅存浩劫餘生嗰啲，匿咗喺地底啊，咁做啲叛軍啊咁啦，即係同 Matrix 咁上下啦嚇。咁樣咧，但係咧呢啲咁樣嘅叛軍入面咧，後嚟出咗一個領袖，好勁嘅，就率領人類咧就嚟去反抗呢啲機械人統治，咁啊大打出手。咁咧機械人就想殲滅佢，但係整極都整佢唔死，打佢唔敗，咁啊真係好懊惱啦，即係你當機械人都好懊惱啦嚇。咁機械人咧一路之下咧，佢哋竟然就發明咗時間旅行機械人啊，咁佢就於是就派咗個機械殺手，就翻到去80年代，20世紀80年代，就係、當呢一個叛軍嘅領袖個阿媽仲係黃花閨女嘅時期，就將佢殺咗。諗住咧就斬草除根就莫過於此啦，係嘛？咁點知咧呢一個叛軍領袖咧就知道咗呢個陰謀， 佢就派佢一個得力助手，又穿過個時光機，即係佢就係闖咗入去嗰啲機械人嗰度啦。梗係唔知你又冇佢冇講嘅詳細。咁但係總之咧，佢就係逆步逆吹咧，就穿過時光機，就翻翻埋去八十年代。咁於是就要阻止呢個刺殺行動。咁於是咧就一個就係機械人世界派嚟嘅殺手啊，就係、是、機械人啦，就阿諾舒華辛力加。一個就係呢個護花使者啊，其實就係呢一個女士未來嘅仔長大之後派翻嚟嘅。佢嘅左右手，咁但系个有趣嘅地方就系话，咁啊中间梗系有好多咁嘅惊险情节啦吓，但系最有趣嘅就系、是、后嚟佢哋两个系、啊、一直春宵之后，即系喺危难之中或者逃亡之中，就有咗呢、這个 有咗呢个叛军领袖， 叛军领袖啦， 冇错啦， 冇错啦，佢就系咁嚟嘅，咁所以咧嗱呢、這个就系百分百典型嘅时间旅行嘅故事啦、就系、是、完全系可以讲，即系嗱讲得难听啲，唔好意思吓，即系我粗俗啲啊，系完全狗屁不通嘅，但系系过瘾到极嘅狗屁不通，系、嘛？时间旅行就系讲呢啲嘢啊嘛，但系其实 Interstellar 系冇呢种嘢喺入面，系、嘛？所以即系感觉上咧系冇咁强烈啊。 其实系冇，系啊， 即系嗰种所谓时间悖论嗰样嘢。但系 Terminator 真系精彩啊！原来呢个护花使者就变咗个老豆啊，系嘛？咁究竟边个系因？ 边 个系果咧？系咪啊？咁先好玩嘛，系嘛？即系因又系果，果又系因，系嘛？咁啊，因因果果你完全分唔到啦，咁样样呢、這个就系 Terminator 啦。咁但系讲真咧，其实 Terminator 2咧已经系冇晒呢啲精景嘢噶啦，就系纯粹就系官能刺激。但系官能刺激得嚟咧，系真系好好睇嘅。所以两套戏即系佢嗰个个卖点系有所不同、啊，两套都值得睇。 好 好啦，咁但系咧就讲翻呢个时间旅行咧，我反而咧讲翻本小说系我自己好中意嘅，同 Interstellar 有少少类似嘅。嗱、今次咧佢就系未来要发一个信号俾过去，就嚟去提出警告。点解咧？咁啊，首先咧讲起呢本小说咧，就系、是、成书于即系出版咧，起码1980年。1980年咧。嗰、那個作家叫 Gregory Benford 啊 ，Benford 就 Benford 啦。咁咁少少叫 Timescape， 好有趣啊！呢個字咧，即係原本都唔存在，因為我哋知道 landscape 嚇、就係個地形啊嘛，地形叫 landscape， 但係佢就唔可以個 land 字，轉咗係個 time 字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直譯叫時域啦嚇、啊，就地域入邊時域咁樣樣啦嚇、啊，或者時形都得嚇，但係我中意叫時域。咁呢個 Timescape 咧，我當年喺圖書館借嚟睇啦，哇！我好中意，好中意。其實佢講嘅嘢咧，完全係一種係好近好近嘅未來啊。點解嗱？佢原來個故事咧係發生喺兩個時空，嗰兩個時空都唔係嗰本書出版嗰個年份咧，而係一個咧就係呢本書出版嘅未來18年，一個咧就係呢本書出版之前嘅18年。所以佢兩個時空咧就應該係一個係等我睇翻先嚇，費事乜嘢？一個咧就係1998啦，冇錯啦，啊，1980啊嘛，加18年啦，1998年啦，一個咧就係1962啊，1962，咁所以咧佢成本小説咧就係來回喺1962同1998嘅喎，咁啊嚇，咁啊將中間咪爭咗成36年啦，36年，咁但係原來咧咁1962年咧。其實當然喺我哋嘅心目中，就算喺1980年睇上嚟，都已經係屬於好古老下啦。喺1962年喎嚇，即係嗰陣時可能即係 Beatles 啊、披頭四先係啱啱出道啊咁樣啦，62年啊咁樣樣。好啦，咁1962年就係一個科學家，佢係講大學入面嘅科學研究。咁原來咧，佢嗰個背景咧，等我睇下，我都有記低嘅，就係講喺呢一個嘅英國嘅劍橋嘅。咁而喺1998年咧，就好似系讲美国嘅加州嘅吓，啊，我唔知有冇搞到做转得差唔多啦，一个喺英国，一个美国咁啊吓，咁样咧，但系原来咧，话说，1980年嗰度咧就系嗰个真嘅成书时间，我哋唔好理佢啦。但系原来话说咧，喺1962年到1998年呢几十年入面，36年入面咧，原来地球咧就系、是、个环境系不断咁样恶化，就于是出现咗重大嘅生态灾难。特別係出現咗有一啲變種嘅藻類啊，好似即係海洋嘅一種藻類啊 ，algae 咁樣咧就破壞呢個海洋生態非常咁嚴重，令到成個地球嘅環境生態咧就係、是、大幅嘅崩壞啊！咁樣咧就譬如糧食嘅生產啊，或者天災啊點點啊咁樣咧就已經死咗好多人啦、啊、甚至又戰爭啊，又瘟疫啊咁樣嚇、啊，又風災又旱災又水災，已經即係好慘啊！成個咧。即係文明都已經大幅嚟去倒退， 講真都幾似我哋而家憂慮緊嘅嘢啦嚇。咁、但係佢1980年嘅時期，咁、佢就已經咁樣描繪啦。咁原來1962去到1998咧，就出現咗呢個咁樣嘅啊大嘅倒退。咁但係去到1998年嘅時期咧，話說當時加州嘅一啲科學家咧，佢竟然咧就喺一個最前沿嘅物理學入面啊，就獲得個突破。突破就咩咧？佢哋竟然係真係俾佢哋發現咗，唔淨止發現咗，仲係駕馭咗咩咧？就筷子啦，記唔記得我哋講嗰樣叫筷子啊？叫 tachyon 啊，就係 tachyon 啊 ，yon 啊 ，tachyon 都係希臘文嚟嘅。tachyon 咧就即係話佢呢啲粒子咧個速度咧永遠係超光速，佢唔能夠慢落嚟嘅。 嗯， 因為你要佢越慢咧。你要提供嘅能量就 最大 越大係嘛、就係同我哋啲萬子啱相反啦。其實我哋所生存嘅就叫萬子宇宙啊。咁所以有人話會唔會有個筷子宇宙嘅咧？咁但係咧，佢呢個小説咧，佢就一個大膽嘅構想啦。佢話咧，原來真係咧有個筷子宇宙，而且咧科學家咧1998年咧就揾到啲筷子。咁啲筷子嘅時期咧，佢仲發明咗一個叫筷子發射機 transmitter。咁樣原來筷子有咩特性咧？佢就可以時光倒流。因為我哋成日咁講啊，就話原來光咧，我哋講過啦，其實你越接近光速咧，個時間嘅速率流逝係咪越嚟越慢啊？所以佢就話理論上，如果你去到光速咧、時間就會停頓啦、如果你超光速咧， 咁就會時光倒流啦。 係啦，咁就會時光倒流啦咁樣樣。咁所以佢話原來 tachyon 咧就有個特性咧，可以翻到過去。咁呢個你唔好博古咯喎嚇，即係佢用呢啲最前沿嘅物理學。咁佢翻到過去咧，於是啲科學家就諗到咧，就話不如我哋又係。即係防范於未然啊！今次但係就去拯救，就唔係去殺害嗰個黃花閨女啊嚇啊！今次咧就係我哋有辦法咧，佢話原來我哋有就可以射翻去，佢就計準嗰啲咁嘅時空啊，咁大致上都可以射翻去啊，計到去英國喎，咁可以射翻去英國。咁啊，竟然就1962年嘅英國。咁就講劍橋嗰度咧，啲科學家咧就無意中咧，就竟然俾佢哋喺做實驗嘅時期咧，就發現咗啲不知名嘅信號嚇、即係完全係。找不到有輻射源的，但是竟然的儀器又有反應的，這樣就接收到那些信號，可能都是摩斯密碼還是什麼，我忘記了，因為很久以前看的這本書。但是他們收到那些信號的時期呢，就告訴他們，就說你們現在走緊那個發展路線、的路向呢， 是滅亡的， 是的，就是自取滅亡的，你千萬不要繼續這樣下去啊！即係馬照跑，舞照跳啊！我成日講啊，死路一條嘛。咁但係咧，啲人仲係即係完全係好似鴕鳥或者溫水煮蛙咁樣，係嘛？就係、唔理咁多，就繼續醉生夢死落去。佢話唔得㗎，如果係咁嘅時期咧，你就會搞到個世界咧就一團糟烏煙瘴氣，好似我而家咁樣。我就係你哋嘅未來啦，嚇、即係我哋就係你哋嘅未來。我哋就係1998年嘅。咁其實你諗下真係，正如我哋今日突然間大家收到一個信息，不知名嘅。就係話原來我哋就係2047年嚟嘅啊，差唔多啦，幾多啊？36年後啦嚇，咁36年後即係2050年咁上下啦。我哋2050年嘅，嗱你哋地球人好快啲啊，即係改弦更張啦，唔好再繼續咁啦，即係咁上下古仔啊。但係佢就將佢擺1998同1962，咁於是咧佢嗰啲62年嘅人咧就開頭將信將疑啦，但係有啲人就信咗，有啲人又唔信啦。咁信嗰啲人咧就要盡量努力嚟去。說服嗰啲政府咯，係嘛？嗰啲就係高官啊，都係即係當為政者啊咁樣樣咯。咁又要全世界合作咯。咁其實一個好大嘅就係全球性嘅政治問題啊嘛。咁所以呢本書其實唔易寫嘅。嗱，當然佢亦都後嚟冇講到咁仔細嗰啲咁高層次嘅嘢。佢最主要咧，其實我覺得最可取嘅地方咧，佢就真係因為 Gregory Benford 呢個作家咧，佢本身係一個科學家，係啊。咁所以咧，佢寫呢兩個嘅即係科學家團體啊。是一個就是1998嘅美國，一個就是1962嘅英國咁樣咧。佢係寫到咧係絲絲入扣，係好逼真嘅。係啊，即係嗰個現實感係好強啊，有一種係現實主義嗰個魅力喺度。即係你真係好似入咗佢哋嗰個科學家嘅世界，佢哋嗰個感情世界，佢哋嗰個知性嘅追求嘅世界，佢哋嗰啲矛盾啊咁樣。咁亦都入面有啲咧勾心鬥角嘅權鬥，係嘛？即係科學家都有勾心鬥角權鬥啊嘛，係嘛？咁所以寫得非常之好。Timescape， 其實我想聽個名字都已經覺得 好睇㗎。